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3集，命数。 我要是回不了家，你也别想回家。 哦。 萧迟也没等到意料中的回答，又回头看他。 嗯，你怎么不反驳？ 沈泽川抬手撑开伞。 我家中既无父兄，也无熟人，回去干什么？ 萧迟也拿起帕子抹了把后颈上的水，站起身。 是啦，敦州剑心王府已经撤了，凭你的身份回去也是万人唾骂。 所以命嘛。 沈泽川静静的看着萧迟也，顿了半晌， 抬头的不好就是受罪。 萧迟也没看他，抬臂蹭掉了额上的雨珠。 那你怎么还活着？ 千万人都想我死，可我让别人顺了心，自己岂不是很不舒坦？ 你待在昭罪寺才是生存之道。 沈泽川走了两步，绕开地上的水坑。 我若待在昭罪寺，你便会觉得斩首才是我的好归处。萧迟也，即便你极力掩饰，可你已经习惯了俯瞰，你与今日俯瞰着你的人没有区别。这样一层一层的注视，如今也让你觉得痛苦万分。 他笑出声，一掌轻拍在萧迟也后心。 我为求生，你为求死。萧家曾经困着我，李氏如今困着你。这世间的事奇不奇怪啊？鸡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你的命门从始至终就暴露在外，回不去，你就是空有凌云壮志的废物。这世间最叫人惋惜的就是驯狼喂狗，在去毒，你的獠牙还能锋利几时？ 秋猎时你跟着我，救我一命，便是为了这一次的痛恨。 我是这样微不足道的蝼蚁，即便我不出现，你也能活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报恩。 萧迟也醉意已退，沈泽川伞沿盖过萧迟也，他离得这样近， 报你们的不杀之恩。 萧迟也陡然拽住了沈泽川的衣领， 我当你痛改前非，要好好做人。 我犯了什么错？ 沈泽川眼里的光芒比这秋雨还要寒冷，他甚至逼近一步，几乎贴了上来，问萧迟也， 我犯了什么错？ 你从茶室天坑爬出来的时候，没有看一看端州群城吗？八成尽徒马蹄踏入城门，溅起的都是人血。 身为兵败，众伯四万人埋葬在茶室天坑，我在那一日死了大哥和师娘，我又有什么错？ 沈泽川终于撕扯掉了那张伪装的面皮，露出的是滚烫的恨意。萧迟也失了分寸，把沈泽川猛地按在墙壁上。 沈卫该杀，沈氏当诛，你也姓沈，你怎么就没错？ 油伞滚在地下，沈泽川撞在墙壁上，被萧迟也踢得脚尖都要够不着地面。他抬腿一脚跺在萧迟也胸口，萧迟也吃痛，退了几步，却没有松开手，拽着沈泽川的衣领，把人摔在地上。原本淅淅沥沥的雨突然转大，噼里啪啦地打下来，暗巷里一阵碰撞的声响，撞翻的杂物被踩在脚下。湘云坊等着人的姐儿们被惊动，都提着木屐扶着门张望。湘云匆匆披上衣，踏上木屐赶过来。 哎呀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二位爷有话好好说，哪里值得动手呢？ 沈泽川骑着人一拳打得萧迟也偏头，萧迟也一把握住沈泽川的手腕，狠狠拽进自己，舌尖舔着齿间被打出的血。 你我谁也别想好过。 湘云已经唤出了杂役，合理脱开他们二人。萧迟也一阵避，那五大三粗的杂役们只觉得虎口发麻，然而萧迟也却没再扑上去，他抬指擦着脸上的伤， 滚开。 湘云见状不妙，示意杂役赶紧去王府换人。岂料萧迟也说， 谁敢惊动我爹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 湘云声音一软，顺势说，哎， 干嘛呀这是，二公子平素最会怜香惜玉，今夜怎么把姑娘都吓着了？爷们儿喝了酒，切磋切磋也是常有的事，罢了便罢了，咱们一笑泯恩仇嘛。 萧迟也起身脱了脏兮兮的外袍扔给湘云， 进去。 湘云抱着外袍劝道， 二公子外面这么冷。 他渐渐不敢吱声，对姐儿们悄悄挥手，带着人又退回了门内。不过这次没关紧门，一众姐儿都趴在门窗边偷看。沈泽川抬起伞，身上脏得不成样子，他淋了雨，发缕贴在颊面，衬得肤色更白。 下一回要找我直接去门口，这条巷我800年也不一定走一回。 要是知道你从这里过，我就是土屋里也不来这儿。 那还真是冤家路窄。 从今往后我会盯紧你。 你都自顾不暇了，还这么为我费心。 沈泽川抬起伞隔出距离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一场秋猎就想打得花家翻不了身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 萧迟也胸膛抵着伞逆着他， 你还是想办法保命吧，没了太后作保你还能活多久？ 龙庭都换来人做，你那想当然的念头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？ 你杀不了任何人，欠你的人是边杀骑兵和沈卫。 你说什么便是什么。 沈泽川又披上了那层温顺的外衣，他收回伞对萧迟也温柔地说， 我听你的好不好？ 萧迟也那股无名火骤然高涨， 好啊，那你今夜便跟我待在一起。 温香软玉帐里卧，你还有跟人分榻而享的癖好？对不住，我没有。 萧迟也如今怎么看他都是想要干坏事的样子。 你躲什么？不是我说什么便是什么吗？ 你是不是昏头了？ 锦衣卫的闲人都编入了禁军，昏头的人到底是谁？ 总督要我干什么？ 萧迟也面颊上还留着红印，他眉间戾气一散，变成混子的懒散样，转身坐在檐下廊，指了指自己的靴。沈泽川冲着他缓缓牵动着唇角， 好。 一日清早，陈阳来接人，在湘云房门口见着了抱着狼戾刀的沈泽川，一愣。沈泽川靠着门的身体站直，对陈阳行了礼。陈阳瞬间觉得不好， 沈提起怎么在这儿？ 纪雷在刑狱还没判，锦衣卫暂充禁军，由总督大人监管。 陈阳看着他那平静的面容，觉得头皮发麻，略微点过头就匆匆上了楼。沈泽川目送他上楼，湘云正提着裙摆下来，怜惜地说， 还没用饭吧？这脏衣服也没换。凌婷，妈妈怎么还叫凌婷？总是忘了那小妮子已经被赎出去了。 楼上的姐儿满脸倦色，平兰说，湘云才如梦初醒， 换习惯了，你给提起大人拿些吃食过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